毛宁话：注意到世卫组织表示，中方正系持续上传病毒基因测序数据，在过去几个星期加大疫情资讯的分享力度。中方愿意继续和包括世卫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更好应对疫情挑战。对于欧盟建议成员国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毛宁重申各国的防疫措施应该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不应该有歧视性做法，更加不应该借机搞政治操弄。针对有些国家不合理的做法，中方将会按照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云量增多，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1点，系跌60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7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1.6，阿里巴巴101.6升2蚊，美团182.7跌8.1，盈富基金21.12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72.24跌3.6，友邦保险88.2跌9毫，京东集团250蚊升2.6，中国平安56.35升9.5，比亚迪股份202.4跌5.4。港交所362.4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3，英镑9.285，瑞士法郎8.321，欧元5.273，加元5.743，新西兰元4.859，欧元8.218。每百日元对港元5.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3点，系升153点。港金报17,14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8美元，卖出18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屯門公路去元朗之前喺青田交匯處嘅意外事故，雖然係清咗場啊，不過仍然係非常多車嘅，龍尾去到小欖。如果行青山公路嘅話咧，都係塞車噶，龍尾都係去到小欖。仲有就係黃珠路啦、龍富路、明琴路去元朗方向，而家都係比較多車啊，龍尾分別去到高爾夫球中心同埋南豐工業城嘅。屯門公路去元朗青田交匯處段雖然意外事故清咗場，不過一帶仲係塞車嘅。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就喺青山公路嘅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啊，近住越富豪園嗰度咧啊對開啦，嗰度因為有意外，咁現時嗰段嘅青山公路來往方向暫時都不能夠通車，咁啊受影響嘅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啦。現時暫時嗰度咧係比較繁忙嘅，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越富豪園對開有意外，來往方向都不能夠通車啦。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喺世貿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只係收費廣場多車。港島咧南區嘅大潭道去赤柱，近住大潭督水塘至到大潭客懲教所嗰段咧，現時較為多車嘅。新界路面方面，提下大家粉岭嘅百和路、华明路、一明路嗰度咧有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黄昏嘅7点钟，

一月六号星期五骚动音乐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现正生效嘅喂。 系咁啊，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呢个天气状况啦。又嚟到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 所以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冇错，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呢个乐坛嘅一位巨匠，就系顾嘉辉先生啦。咁啊，即系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咁啊，到底大家会想点佢嘅？咩嘢作品呢？咁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六点钟就会听到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噶啦。 我觉得你好适合做十大中文金曲嘅 MC 啊！ 喂喂喂，唔好乱讲呢啲嘢啊！即系留翻俾啲经验老道嘅前辈。 因为你啱啱嘅词汇用得好好十大中文金曲啊，而家 呢啲系喺前辈身上学翻嚟嘅， 因为潜移默化咗啦，已经 系啦，冇错，咁所以系应该要咁样样嘅。 咁啊，究竟顾嘉辉先生有边啲嘅作品系你好印象深刻？边一段佢写嘅旋律你好喜欢啦？咁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同埋有啲咩嘅多谢说话？可能佢写嘅某啲歌，系陪伴过你度过某一啲时候啊，或者你同佢之间会唔会有一啲嘅回忆咧？咁系啦，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咁啊，六点钟我哋就会即系睇下同埋播下大家拣嘅一啲点歌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一開始呢半小時咧，我有一個世紀難題考你嘅，即近期都好多演唱會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 我考你一樣嘢，就係問你一樣嘢，就係 當歡呼聲有幾多啊？ 你自己做埋去，真係唔想俾歡呼聲你啊！問你一樣嘢就係、是，即如果假設約你去演唱會嘅朋友啊，佢臨時甩咗底，應該如何部署呢？ 約咗我嘅朋友臨時 係啦，即係你可能本身同一個朋友去睇演唱會，你哋兩個人嘅啫， 係 冇其他人噶啦。 係 咁，然後佢臨時話俾你聽，哎喂，唔好意思，我嗰日唔得閒啊，臨時臨急咁樣。 係 咁，你會如何部署咧？你會揀唔去，索性唔去睇，放翻兩張飛俾有需要嘅人啦，定還是你會揀揾其他朋友去睇？如果你揀其他朋友同其他朋友去睇，你會揀一啲咩嘢人去睇咧？ 嗱，首先。啊！買咗兩張飛，咁啊，即係我好中意個 artist 啊。 係 啊，我舉個例， 正常都係嘅。 我舉個例，今晚Alan Walker 嚇 買兩張飛，我好中意 Alan Walker 咁樣。咁佢可能中意 Mira 唔知啦。 係 咁啊，總之買咗，跟住佢甩我底咁啦，容易啲代入啊嘛。 係 咁啊，首先我唔會放棄嗰張飛嘅， 因為你好想睇 Alan Walker。 係啦，因為我買得飛就係想睇，咁梗係唔會隨便放棄啦，係咪先？ 啱嘅，啱嘅。 咁所以就直接可以跳去第二個 step 啦， 就係揾邊個人咧 咁樣。咁我想问嗰、那个甩底嘅 friend， 佢会唔会照食嗰张飞嘅价钱啊？ 梗唔会啦，梗系唔会啦，就系唔会先有难度啊嘛，会啊冇所谓啊，你得佢吉咗去算数啊，系咪先？或者你因为你例如如果甩你底嗰个朋友佢照俾嗰个钱咧，你揾人好容易啊。 哦， 系反正有免费飞唔紧要啦，我当陪下你啦咁样。 因为嗰个人唔系净系要有兴趣，佢最愿意同我去，仲要食嗰个价钱。 系啦，佢要愿意俾呢个价钱。 哇，咁啊， 世纪难题啊， 难嘅。咁啊，用翻我自身经历去计我嘅背景啊。 系， 有女朋友嘅话，咁女朋友冇兴趣睇啦，应该系如果唔系我嗰个就系女朋友同我去睇啦。 即系如果佢有兴趣，你就一定会 同佢睇啦， 同女朋友睇啦。 咁啊，佢冇兴趣，所以喺呢一格都唔会再揾翻佢啦。 你唔会勉强佢嘅，你话你唔会话，哎 呀 好惨啊，真系冇人陪啊，不如你 系 闷闷地都陪我啦。 去到最尾，假如我揾晒所有人， 系 都冇人肯去嘅话咧，咁第一我会叫个 friend 同我食咗佢嗰张飞嘅价钱。系啦，嗱，我唔系乜都冇做过啊，而系我买咗飞，你甩我底，然之后 你应该负翻责任啊， 你负翻责任系啦。嗱，如果有人食到咧就冇所谓，但系去到厅友最尾冇人食到咧，佢要俾翻嗰个价钱， 其实都合理的， 呢个系合理嘅。嗱，我唔系即刻要佢食咗个价钱啊， 系 啦，我尝试搵人接咗佢先，但我搞完一轮都冇人接嘅话咧，最尾佢要食翻个价钱，然后我就会叫冇兴趣睇嘅女朋友去啦，就话虽然你冇兴趣，但系得我自己一个人，张飞唔使钱，不如你陪我，因为女朋友可以动用嗰、那个你陪我做我中意嘅嘢啊嘛，系啦， 你冇一刻谂过搵一个唔熟悉。或者唔系咁相熟，但系有兴趣睇 呢個演唱會。 啱啱講呢個係嗱，啱呢個我跳咗 step 嘅， oh, okay. 我將佢跳到去最尾最尾最尾嘅。 OK OK OK， 係啦， 即真係揾唔到啦。 係啦，中間個抽嘢咧都冇人赴約啦，我最尾係呢個。 好， 係啦，好啦，呢個 settle 咗頭尾包咗啦。 係， 好啦，中間個過程就最複雜過起就嚟啦。 係， 第一下咧，我會 screen 走咗啲女仔嘅。 唉，开咪你而家咁讲啊！ 因为你要谂下喎，嗱，你拍紧拖， 系 咁，然之后你而家两个人去睇， 嗯， 一男一女， 系 麻烦嘅，麻烦在咩？首先对自己麻烦啦， 嗯， 你另一半可能你要过好多关啦， 嗯， 第二就系嗰个女仔好容易令佢误会， 嗯， 我觉得 系 嗱，呢个系一个好讨论嘅就系、是。呢、这个好系连字头讨论区嗰啲 topic 嚟嘅，就系、是、系啦，一咩有个男仔约我睇演唱会， 应该如何 系啦 部署？ 系咪即系系咪有意思咧？即系如果个女仔系单身嘅话，系、 嗯、 咪有特别嘅 meaning 咧？咁我觉得呢一个 action 本身好似 mean something， 因为我听唔少嘅例子系个男仔想追女仔嘅时候，其中做一样嘢。就是约佢睇演唱会啦， 系啊，好容易嘅呢啲真系， 因为你两个人共度咗一个长嘅时间，而嗰个时间比喺戏院唔同，戏院熄晒灯咧，你都冇乜得真系倾偈交流。虽然演唱会我睇 show 咧，我隔篱嗰个边个我都好少理佢嘅， 嗯， 咁但系嗰个感觉共同啲嘅，同埋你会喐下、嗌下、唱下歌咁样啦， 嗯， 可以讲到嘢，睇戏都未必得。咁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单独咁样约一个女仔。深刻系俾紧少少 signal 对方，所以危险嘅。 唉，你讲到呢度咧，我真系好想分享一个过往嘅旧经历，真系好旧好旧嘅经历啦。呢、這个曾几何时咧，好耐啦。总之当时我都系拍紧拖啦，唔系而家我嘅另一半啦，即系以前嗰啲前度 前度啦。 咁啊，话说有一次咧。就约咗佢去睇音乐会嘅。喺会展嗰边嚟噶啦，我唔记得系咩嘢，系边一位歌手啦，唔重要啦。咁总之咧，嗰件事就系、是、本身约咗佢，咁然后佢突然间临时唔得闲，跟住然后咧出事位就嚟啦。 系 咁嗰阵时咧，我同佢仲有一啲朋友，即系共同朋友咧，有一啲即系嗰阵时仲好似系兴紧 MSN 定系咩嗰啲年代嚟嘅，有个群组咁样啦，啊定 Line 嗰啲啦吓。跟住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女仔举手话我好想睇啊不如我同你去睇啊咁样。 friend 几多 friend 唔 friend 啊真係睇点定义啦啊都有几倾嘅。 但冇兴趣。 我嘅意思係佢同我嘅前度有几倾佢同我亦都有几倾。咁而当时呢作为一个少男呢我係冇諗咁多嘅。我纯粹係好简单一样嘢就係、是、啊既然有人想睇咁就不如一齊去睇啦，唔使諗得咁複雜噶嘛。 唔 怪之， 頭先你問我有冇考慮過一啲唔係好熟嘅女士，但有興趣睇呢個設定添。 係啦，跟住然後咧，跟住出事位就嚟咯噃。咁我就同我女朋友，當時我都醒噶啦，我同我當時嘅女朋友話：，喂，佢有興趣去睇，咁不如你唔睇，我就同佢去睇啦。你 O 唔 OK 啊？咁，咁佢話 OK， 你去咯，咁樣。 嗰、那個囉字啊， 咁然後咧，咁你知道啲文字咧，睇 message 咧，你係感受唔到佢嘅情緒噶嘛？你我當時好單純地認為你去囉呢三個係一個好平常嘅表達形式嚟嘅，跟住 囉字真係點樣讀都唔係平常語氣喎、啊，囉。 你去咯咁样咯，即系好冇嘢咯，你去咯，冇嘢噶，系咪先？系咯，咁样冇嘢噶嘛。咁、 哦、 然后好啦，去睇啦，咁啊，即系期间大家都睇得好开心嘅，咁有倾有讲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开始咧，就发现咧个电话唔响啦。即系个意思系通常你都知，即系嗰阵时啲电话嗰啲短信来来往往，你会系咁不停响啊，震机啊咁样啦吓。跟住然后成晚突然间。都唔見咗人，去到完場我打俾我睇完啦，我而家翻嚟啦咁樣啦，即係你食咗嘢未啊？睇下買啲宵夜俾你食啊咁樣，冇復過，連續成晚都冇復過， 消失咗， 消失咗一整晚，去到第二日佢問我，其實你知唔知道我嬲咩啊？咁樣跟住我話嚇，你嬲咩？你嬲咩？ 原來你嬲緊咩？ 原來你嬲咩？你嬲咩？咁我真系梗系唔知道，咁我就知啊， 自從嗰次嘅經驗就話俾我聽，啊，原來咧俾人甩底咧都真係要慎重咁樣選擇。 即 系嗰同你 一系咧，你就请一个嗱，都系一个前提系你有拍紧拖啦。我觉得系，因为如果你冇拍拖，容易好多噶。 嗯， 你冇拍拖，你一系就拣男仔 friend 啦。即系如果以我嘅角度，一系你就拣啲你有追求意欲嘅女士啦，或者你即系基本上所有人你都可以拣啦。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冇拍紧拖。但系当你如果拍紧拖嘅时候，嗰个对象你就要好小心。即系好似你个例子，你谂住冇嘢，但系你另一半可能觉得有嘢，甚至乎。嗰、那個俾你邀請嗰個人，可能佢都覺得有嘢，都唔出奇。即係你嘅情況就只不過係因為佢有興趣主動啊。 最大件事就係咩呢？原來我去翻之後咧，喺嗰啲common friend， 即係嗰啲共同朋友嘅共同朋友之間再聽翻嚟咧， 原來 最大嘅出事位就係咧，原來應承我同我去睇嗰個音樂會嗰個女仔咧，係有暗示過。是对我有兴趣的、 哦、 而我不知道， 但 他们 全部都知 道，是他们全部都知道、 哦、 那你说是不是很无辜、 啊、那不怪得知道，那不怪得知道另一半什么，因为他应该都可能知道、啊、 不是，那但因為 我个人很简单的嘛，那你不是说给我听不得咯，是不是，那我怎么估到后面原来这么复杂，这么多东西 你可以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他好像、都有些不同，即是他有些想法的、哦、这样、啊咁、嗯、你知男人真係咁簡單， 仲有咁多年前仲細嘅女人， 不過係咁嘅，年輕係要學習一啲錯誤，係要經歷一啲錯誤嘅， 係㗎，所以揾個人，所以我一定係會飛走咗女任何，除非嗰個女仔 friend 同我識咗好多年， 係 佢又拍緊拖或者結咗婚。甚至乎佢識嘅時候係早過識我同我女朋友識嘅。 OK， 咁因為喺佢嘅定義就我呢個你真係識咗好耐，假設佢啲咩小學、中學、大學同學呢啲點樣都冇乜可能，唔係喺兩人嘅角度都有機會嘅，但喺我的角度係可以説辭上話俾你聽，真係冇乜可能會攤著。最好安全就係咩？佢拍緊拖啊，或者佢結咗婚啦， 就最好啦。 然後佢真係好鬼中意嗰個 artist 嘅時候，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咁多條件都 fulfill 到咧，咁就有機會可以約一個異性，或者。是一班人甩咗一个底，揾一个女仔去代替，咁但系同场仲有其他人嘅，咁、我觉得都可以。 唔怪之得啊！我见波盛你去睇亲演唱会、音乐会， 都系同你 一系同我，一系同其他男人。 同阿摄，喂，呢啲嘢你真系要小心啊，大佬啊！你知啦，我都入行前或者入行初都听闻过啊，呢个行业啊有啲犀利啲嘅前辈或者咩。哇！每次去睇 show 啊，或者睇咩 都大唔同人， 唔同人噶、 你知唔知曾经有一度，我以为即系同你未咁熟嘅时候，我以为你咩噶？ 以为我咩啊？ 冇朋友啊？ 哦， 咪先咩啊？ 我谂咗第二样嘢添。呢首歌嘅歌名四个字解释咗呢个情况。可能你心里边有好多想约嘅人，但未必个个都可以约。有叶明熙嘅派台作品四个字叫做好想约你。 无论地球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入场券门打开，梦想那么远，这感觉有上演，令人怀念。从前笑声依然，轻响起耳边，来对我画圈，来与你见面，大家快乐始终。Thank you. 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Gigi 严明熙嘅《好想约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722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195宗。医管局情报多5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1991名患者离世。22间安老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48名院友和4名员工确诊，过去5日之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分别有402名院友和157名员工。840间学校呈报1791宗个案，涉及1486名学生和305名教职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虽然近期楼市气氛有回暖迹象，但系由于美国加息周期未完，楼市短期仍然可能有压力。他话未见楼市有大跌风险，认为只要短期调整，唔影响社会稳定同金融安全，就冇大问题，应该让市场自行调节。陈茂波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又说，受到经济环境影响，今个财政年度的赤字仍然可能过千亿元，而政府的财政储备仍然有大约8000亿元，认为财政相对健康，希望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等投资尽快上马，不会因为财赤拖慢步伐，会将有关开支视作投资。大围美林村美怀楼清晨发生火警，一名15岁少女死亡，她妈妈和妈妈的男朋友受伤，情况严重，另外有一男三女邻居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消防说起火单位位于26楼，在现场找到助燃剂，而火势蔓延得很快和不寻常，初步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交由警方调查。消防话喺单位大门附近发现女死者遗体，佢嘅45岁母亲喺26至27楼梯间被发现，面部同埋双手烧伤。44岁男伤者就喺单位洗手间内有吸入性烧伤。国家卫健委公布最新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提出多项修订，包括增加抗原检测阳性作为诊断标准。方案提出考虑到多数感染者居家治疗，抗原检测操作简便，而且抗原检测对病毒载量较高的感染者有较好的检测灵敏性。今次修订能够令到这类型感染者能够通过抗原检测得到及时诊断。方案亦都提出不再判定疑似病例，其他修订包括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将国家已经批准上市的抗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纳入新版诊疗方案等。出院标准亦都有调整，不再要求核酸检测，而是根据临床病情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云量增多。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想起每夜共暖，我会有什么际遇，都渴望在这里代替谁给你温暖。有刻想起我心 所以如果你同你嘅另一半，你觉得最近好似有啲隔膜，有啲距离感，不妨带佢去睇下演唱会啊！有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终结 ？10:59， you're still by my side， 沉醉日光中的诗意配热香。是我不想去清醒，寒窗般的沉溺，你双眼的闪溺也都写进日记，云朵那般轻轻填补我的空隙，瞬间有你充斥 ，Everything just feels right，Baby，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I wish to see you every tomorrow。 所以在一日入面24小时，我觉得有两个时间是特别 sweet 的，一个就是放假的早上10:59，另一个就是演唱会散场的10:59。张曼莎甜蜜在10:59前。 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求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

是去到无人之境，无人的荒凉，有你陪同适应，难忘每个令我最深刻的情景，流出你眼泪给我做。既贵重而奢侈，沿途的光荣有你沿途恩赐，成梦与你做我这相依的唇齿，还比我更认真更在意，能怎去答谢这个天使。 带来有佘诗曼《前排位置》。之前听过有卫兰最新排台作品，作曲填词有岑宁儿，监制岑宁儿，编曲 Joyce Chan。 中土三方在很多国际地区问题上拥有相似或者是相同观点，愿意和中方更加密切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发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云量增多。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潭尾段近月富豪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6号 K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就是港铁消息啦，较早时港铁荃湾线先后发生过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同埋发生过列车故障嘅事件啦，而家都处理好晒噶啦。港铁荃湾线来往中环至到荃湾的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过海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船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队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一早已经在我本2023日程表 mark 低了阿妈生日那一天了。其实每一年我都很难相信，哎，我妈又大一岁已经是这个年纪了，其实她自己都是，所以更加觉得每年她的生日都要好好庆祝。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 一起走过的岁月， 请来数十位影视明星分享演艺路上不为人知的奇妙经历。 今集有夫妻档何玛丽和杜燕哥， 讲下两位婚姻中嘅甜酸苦辣。 好可能又就因为谂住，如果真系再大家一齐喺埋一齐生活嘅时候，可能我就要重新去适应呢个生活，就要去澳洲。其实呢个系我一个好大嘅选择嚟嘅抉择嚟嘅。 一月八号下午5:30至6:00，港台电视31。 新一年用音乐互相打气。多快乐元素，充满期盼的作品。 今皆さんが聴いているのはタ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楽しんで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希望之歌系列音乐特辑。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嘅6:00新闻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环节全城点歌大行动嘅。咁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啱啱早几天咧离开咗我哋嘅一位，系对我哋本地嘅乐坛非常之有贡献一位太出色嘅音乐人顾家辉先生啦。咁啊，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佢嘅作品啦，亦都佢嘅作品应该都对于你嚟讲有唔同嘅回忆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就开放咗啦。咁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喜欢顾家辉先生嘅边一首嘅作品啦？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嘅回忆咧？咁王罗宾咧都各自写咗我哋对于顾家辉先生嘅一啲感觉啊，中意佢嘅歌啊，诸如此类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见到今日都多，我哋一间都会睇一睇拣一拣嘅。咁啊，呢个时候听下我写俾顾家辉先生嘅一封信先啦。亲爱嘅顾家辉先生，你好啊！在我写呢一封信俾你嘅时候，我终于发现到一样我唔记得咗好耐嘅事啊！首先咧，我就记得自己细个系唔太中意听歌嘅，因为作为一个僆仔，你都知啦，有时间梗系想周围玩或者打机嘅，要坐定定去听人唱歌。嗰阵时嘅我咧，真系未明白嗰个享受喺边度嘅。咁但系细个冇得拣，屋企电视啊得一部啦，唔似依家咁咧，一人一部电话可以自己睇同埋玩自己中意嘅嘢。所以嗰阵时我好多时间咧，都系坐喺沙发嗰度陪屋企人睇电视嘅。而有一段时间，佢哋好中意帮你同詹叔嘅辉煌演唱会。就是因为成日睇，所以我会认识咗好多嗰个年代嘅歌手同埋歌嘅。 即系例如《家变》啊、《奋斗》啊、《上海滩》呢啲经典咧，其实我一路都谂唔起点解我会识呢啲歌嘅。嗰阵时可能又未开始听收音机，收音机又未必会播呢一啲歌嘅。直到今日，我终于记翻起啦，估唔到仲对我而家嘅工作有帮助添。生于九十年代，但系对出世前嘅歌都会有感觉嘅。我觉得识一首歌同有感觉是两个层次来的，因为有感觉是附带了一份回忆在里面，记录了某个时空的自己。小时候听过的歌，大个再听的时候，那个旋律一起呢，就会触发了回忆的那份感觉，令到那一首歌非常之有亲切感。而辉哥你的作品就是有这样的威力了。所以我很想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写过这么多优美的旋律，希望你去到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同你老朋友黄沾开心醉酒啦。最后我揀咗你作品当中我最鍾意嘅一首去表达我对你嘅尊敬。多谢你呀、啊。大个咗成为香港乐迷嘅波成上。 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旅程再度添上新鲜。 听过有张国荣的当年情啊，主唱嘅有呢一首系，我每次听咧起个前奏咧，我就 好有画面啊， 起鸡皮啊， 又会谂起即系电影嘅画面啦，又会谂起哥哥啦，亦都谂起顾嘉辉老师嘅。 跟住同埋嗰阵时候我听过有一次有一个版本，我都觉得好有 feel 嘅，就系、是、Running Man 嘅时候。因为嗰一个年代嘅香港电影亦都输出咗好多其他地方啦，咁。Running Man 刘在石嗰阵时佢喺嗰好似嗰佢唔止一次嘅，但系嗰一次我睇好似系佢嚟香港嘅特辑嘅时候，咁佢嚟到香港，咁佢哋其中一个 mission 类似系唱一啲本地嘅歌，咁佢话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啦。咁当然佢嘅广东话发音一定唔系好标准嘅，即系等于我哋讲韩文， 冇错。 但系佢系你知道佢系好识呢一首歌，佢话超级中意。 应该佢哋细个嗰阵时真系睇到大，好似我哋咁样。 所以你系睇紧一个韩国嘅综艺节目，然后听到香港嘅歌起个粒音，前面嗰个前奏我就已经哇 起鸡皮， 起鸡皮。所以就算之前做轻谈嘅时候，我都好中意播呢只咧。每次播我就哦，系啊，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又系咯，即系会起鸡皮嘅感觉。呢一件事系冇得呃，因为呢个唔系深刻，唔系一个完全理性嘅反应嚟嘅。呢个系你 冇得呃噶系嘛？ 我想讲，我希望你唔好误会，但系佢话真系一个生理上嘅反应嚟，对一首歌，okay, 你明唔明？ 明白明白。 嗱，所以呢首我拣咗， 你就拣咗一首即系好脍炙人口，亦都大家好熟悉嘅作品。而我拣嘅咧，就未必系大家会第一下谂起。不过你听翻呢首，咦系，原来系顾嘉辉老师作曲噶噃。亲爱嘅顾嘉辉老师。你好啊，容许后辈先向你打个招呼。我同大部分香港呢一代嘅年青人都一样，认识你不外乎因为两样嘢，就是电视同埋屋企人。记得细个开始，我已经喺一个电视捞饭嘅家庭长大，由放学翻屋企就一路开住个电视直到瞓觉。除咗卡通片时段之外，仲会抡埋剧集嘅黄金档期添，所以喺耳濡目染嘅底下，喺我细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听紧你嘅歌曲成长，只不过系当时我自己未知啫。唔信啊？我举个例子啊，我90年出世，当时电视播紧嘅儿童节目就系《闪电传真机》，打从我有记忆以嚟，我估应该两岁左右啦。陈松伶姐姐的乌卒卒就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下午，不论是歌词定是旋律都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甚至乎我人生第一首识唱的歌曲好可能就是乌卒卒了。当然在我出世的时候，你已经是广东乐坛的奠基者，而我由于喜欢看武侠剧的缘故，所以间中电视重播我都会认识到这些作品。又再加上我家人以前好喜欢买 CD 听的，而在不同的合辑当中都一定会出现顾嘉辉老师你的作品，所谓的新教大概就是这样啦。要想起为什么我和音乐会有缘分，多多少少都一定有顾嘉辉老师你的影子在当中，所以去到最后我觉得音乐是应该回归原点，最简单最快乐的时候，我想点一首陈松伶姐姐的乌卒卒给你，多谢你作了这一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难忘的童年。乐迷奔神上， 人人也叫他乌嘟嘟，一切乌龙把戏都洗尽。 人人也叫他乌嘟嘟，一切乌龙把戏都洗出。乌嘟嘟将哭声变做旋律，胡桃就如念白乌龙，他清白 哔哩哔哩吧， 口中多笑话 哔哩哔哩吧， 叫天叫做他，鬼佬都怕他。 我冇谂过，原来呢一只系 系咪唔讲唔知咧？再次为大家介绍翻呢一首由陈松伶姐姐主唱啊，吓顾嘉辉老师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乌卒卒》。我原来今日特登去揾翻咧呢只歌，其实就啱啱正正系我出世嗰一年面世，啊，所以我特别觉得同呢首歌系有缘分的。 你咁样讲完，我特登去揾翻究竟我哋出世嗰年1990年，顾嘉辉先生填，即系 作曲 作过啲乜嘢歌咧？跟住呢只系啦，跟住就叉烧包啦，又系陈松伶， 全部都系闪电传真机入边。 跟住 叶 倩文嘅焚心似火又系啦，系， 啊啊，其实 好 多噶。 你找回自己出世嗰年，顾嘉辉先生究竟写过咩歌？ 系啊，因为其实我都认识好多即系例如《小李飞刀》呢一类型武侠剧嘅一啲主题曲。 系咯，你话中意睇啊嘛？ 系啊，因为即系电视会重播啊嘛。咁但系特别有缘分，就系因为我真系好深信，我人生有记忆以嚟第一首认识嘅歌，应该就系《乌卒卒》啦。咁 所以嗰阵时有播啊嘛， 有播啊！我成日细个咁冇嘢做噶嘛，喺屋企睇电视嘅啫嘛，咁样。 咁啊，听众们又点？咁啊，有一位就有讲啦，佢拣《网中人》、《难为正邪》、《定婚戒》同埋《夜夜痴缠》嘅，系佢 top three 中意顾嘉辉先生嘅作品。佢话就算唔系佢个年代嘅歌咧，都因为细个睇电视剧重播啊，中学同学借嗰啲 MD 带，同埋听过 Gimme Five 又播过而识。Gimme Five 又播过咩？ 唔知可能问你先知 嘅。佢话而家听都觉得唔会觉得系过时经典嘅歌。就係，是，咁樣樣啦， 冇錯冇錯。咁亦都好多嘅聽眾有點就係，獅子山下啦，亦都有點妹姐嘅心債啦，非常之熱門嘅。 係啊，當年情都有，咁當年情我頭先播咗啦。咁啊喺即係最多嘅就獅子山下同埋心債兩首之間咧，我哋揀咗呢一首。嚟自妹姐梅艷芳主唱嘅歌。同时呢个都是电视剧集《香城浪子》的主题曲，都是出自顾嘉辉先生的手笔。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剛才咪後都有講咧，古阿輝先生都有影響到一啲現代音樂人。最記得同林家謙做訪問，佢都係有講，佢都會聽啦、欣賞同參考。古家輝先生寫歌作曲嘅一啲嘅諗法咁、 或者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係啊，多謝你啊，古家輝先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722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195宗。医管局情报多5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1991名患者离世。22间安老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48名院友同4名员工确诊。過去五日之內，曾經情報陽性個案院舍新增確診分別有402名院友和157名員工。運輸署宣布不停車繳費服務易通行下個月率先在青沙管制區實施，具體日期稍後公布。署方又計劃在3月份內在城門隧道和獅子山隧道推出，今年內擴展至其他政府收費隧道。26萬名早前已經向運輸署登記的車主將會陸續收到由隧道費服務公司郵寄的車輛貼，而未登記的車主亦可以透過易通行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申請。易通行讓車輛無需在收費亭停車就可以繳付費用。運輸署說，車主在收到車輛貼之後需要按指示貼在車輛擋風玻璃，並且要開立户口連結車輛，設立繳費方式。車主亦都可以選擇開立儲值户口，定期增值。而每名車主首張車輛貼都是免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聽日啟程往越南河內訪問，加強香港與越南的經貿聯繫，並且向當地商界介紹香港招商引資的新措施。在河內期間，他會與越南政府高層官員和商界領袖會面，就經貿合作事宜交流，亦都會參觀工業園區，了解越南的最新工業發展。邱應華又會出席商務研討會暨午宴，向商界人士推廣香港的營商優勢和機遇，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龐大潛力，促進香港與越南的投資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云量增多。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吓。港岛中环花园道下行喺中银大厦对开嘅快线咧，头先就有坏车阻路，啱啱坏车走咗，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澄碧阁嘅，受到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一路去到马纪仙峡道嘅澄碧阁咧，而家都系挤塞。新界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越富豪苑嗰度咧，较早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之前嗰度来往方向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处理好晒噶啦。咁只系稍为繁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就排到去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听呢首 David Guetta 同埋 Dave Rexa 合作嘅歌。今年啊，2022年啊，成日改唔到口啊，都一首喺唔同嘅串流平台好 hit 嘅歌嚟嘅。啱啱听过有 I'm Good Blue 啊。跟住呢一首咧，其中一首我都好中意，2022年嘅作品嚟嘅，有 April Jack 啊、Rehab 啦等等合作嘅歌，叫做《Worlds on Fire》。发现咧，2022年呢啲嘅 EDM hit song 咧，印证咗咧我对歌词敏感度好低，我未必识得跟住唱啲歌词，但我会识得哼佢一条嘅 hook line。 Freedom is to chase. What if 2022年他们两位终于正式地组成一个组合去玩一些音乐的 project， 包括 Cascade 和 Dead Mouse 在2022年组成了 KX5。2022年都出了几首歌的，亦都搞了一些的 tour， 一些的 show， 今天听着这首由他们合作正式用 K5 名义出的第一首歌 Escape。这首歌来自一位我很喜欢的电子音乐制作人，2022年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当中有这首作品，有 Diplo 的 On My Mind。 有 David Guetta、Becky Hill 同埋 Ella Henderson 合作嘅歌。可能第一次聽都會識得跟住哼嗰個啦啦啦啦啦啦嗰一段啦。聽過有啱啱嗰首叫 Crazy What Love Can Do。另一位2022年產量高而且口碑好嘅 artist， 當然由 Martin Garrix 啦。喺嗰張專輯當中咧，我冇記錯呢一首啊，第一首推出面製有腿同埋 Set 合作嘅呢首歌，亦都聽到喺呢張專輯裏面 Martin Garrix 一啲新啲嘅聲音。其實呢首 Martin Garrix 同 Set 合作嘅歌。Martin Garrix 呢一张嘅 album 当中，同咗唔同嘅人合作，呢一首同 Set 合作嘅歌咧，叫做 Follow 啊。记得当初六月嘅时候，呢一首歌推出已经系好快喺呢个环节播咗俾大家听。有两位 Future House 好重要嘅人物 Oliver Heldens 同埋 Charmy 啦，以及系一位 Vocal Annabelle England 合作嘅歌叫 Low 啊。Control.